二，请问你们有没有毛笔？ 有，要不要买？ 贵不贵？ 我们的毛笔贵，铅笔便宜。 好，我买铅笔。请问你们有没有毛笔？ 有，要不要买？ 贵不贵？ 我们的毛笔贵，铅笔便宜。 好，我买铅笔。